面，害怕面对，又不情愿妥协。受了伤，如果流泪，爱会不会枯萎？聚散总叫人不得不相信缘分。你是我的谁，让我如此伤悲？当你松开握紧我的手，是否和我心中一样滋味？你是我的谁，像一场梦自由地飞。你给的爱太匆忙太美，一笑而过放在心中。相信缘分，你是我的谁，让我如此伤悲？当你松开握紧我的手，是否和我心中一样滋味？你是我的谁，像一场梦自由地飞。你给的爱太匆忙太美，一笑而放在心中回味。你是我的谁，让我如此伤悲？当你松开握紧我的手，是否和我心中一样滋味？